英语新手选3w.allyou.com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6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早上好，我的朋友，我是刘慧。是的，这里是为你倾心上演的歌飞扬。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组好听的中国风歌曲，来感受这人间四月天里独有的明媚。暖场歌有请霍尊以他那纯美之声来演绎这首《梨花鹿》。 换了冷清宫园，这一程千重点，隔不开今后从前。花湿了你的眼，树下青衣的少年，雪老了6年，红颜白发人间，两个人已走远，一双手捧不住昨天。是谁说的再见，再也回不到初见？梨花落尽思念，放下了心又再疼一遍。谁说了明天，却不给任何时间？梨花落了数十年，最幸运曾和你擦过肩。谁说的再见，再也回 谁说的再见，再也回不到初见，梨花落尽思念放下了，心又再疼一遍。是谁说 世界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，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，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，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。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尽情赏听。 自美轮美化，宿命中的故事 牡丹亭，明代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，也是他一生当中最得意之作。他曾经讲过，吾一生似梦，得意处唯在牡丹。如果他能听到刚才王哲演绎栾凯创作的这首牡丹亭的话，不知道他是否会满意呢？将中国古典文化与传统戏曲艺术做了全新的柔和演绎，赋予了古典以新的生命，也是对传统民族唱法歌曲的全新跨界尝试。好了，今天的歌飞扬，我们来听浓郁的中国风歌曲。提到中国风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是以中国元素为表现形式，还是建立在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基础上，有着自身独特魅力的艺术形式呢？都对，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，可以说是中国风流行于世界，流行于文化艺术各个领域，比如广告、电影、服饰、建筑等等。而中国风的音乐也一直为当代音乐人所青睐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玉刚的这首《月光》。 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情，多年不见你深情， 江山如画又怎能比拟你送我的风景。留下文邀请起舞和一曲， 仿佛应当年翩若惊鸿影， 许嵩、黄龄，惊鸿一面，有着丰富的和声层次，用以烘托出温暖的歌曲的基调。来自上海的女歌手黄龄，将她独特的转音技巧融汇在了许嵩古风味十足的音乐当中，既增添了这江南风味中的妩媚，也增添了上海元素当中必不可少的摩登感。唱的是前世的感情经历，表达的却是今生的感情态度。好了，中场前的这一首来自钟丽艳的《桃花庄》，歌词很有晚唐五代花间派的色彩，婉约动人，可以说是唱尽女人心事，诉尽离别愁绪。歌飞扬，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邀你，我们稍后见。 窗外听细落潺潺，洒下春意满栏杆，烟锁花楼风向晚，几番回眸人独看，花香吹来沾衣衫，依稀有梦暖暖惹了谁思量，柔情千万般绕在我指端，一抹红颜今生娇媚为谁藏，是天涯是最不忘。我背进书中描你爱的模样，轻轻勾勒当年好时光，我对镜梳妆绘出桃花绽放，却看花落断了我惆怅，人面桃花相望，自爱落尽只剩沧桑。娇媚为谁藏，咫尺天涯是最不忘。我对镜 对镜梳妆，绘出桃花绽放，却看花落断了我惆怅。我对镜梳妆，独默思念成伤，一梦红尘过往想睡觉。我对镜梳妆，人面桃花相望，自爱落尽只剩沧桑。我对镜梳妆，雕你爱的模样，轻轻勾勒当年好时光。我对镜梳妆，绘出桃花绽放，却看花落断了我惆怅。我对镜梳妆，独默思念成伤，一梦红尘过往想睡觉。我对镜梳妆，人面桃花相望，自爱落尽只剩沧。 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春到最北方》，刘心圈作词，乌兰七夕阁作曲并演唱。 夏的花，秋的果，冬的珍藏，风的痛，雨的伤，雪的苍凉，有过泪，有过笑，更多盼望， 北方。离开你我听见深情呼唤，走进你禁不住热泪流淌，雁南飞雁北回，跟在这里我的爱一直在守着这沧桑。 以钛金属色车身引领态度，更配备全景天窗与 LED 及传感器套件，为态度炫目登场。详情请询四元桥极光星辉400-600-6888。 Smart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，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，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，免收中介费管理费，省钱又安心。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，咨询电话95081。 思行之音，演绎文化经典，诵读之声，引领文学风潮。4月21日，听见经典，立体阅读，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，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，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。4月21日上午10点，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，我们不听不散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夜间本市晴间多云，预计最低气温仅2度，早晚出行还要注意保暖。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在18到20度，天气晴好，适宜户外活动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白天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1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，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。 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尽情赏听。 听过一些古诗词改编的歌曲，有味道的不多，但是蔡琴的这首《如梦令》还算是让人记忆深刻，而且加上了我最喜欢的李清照的词，也使得自己对于这首歌有着格外的好感。你呢？欢迎你回来，欢迎你继续收听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歌飞扬，这里是为你在明媚春日的早间刮起的一场中国风。接下来我要为你请出歌手谭晶，带来这首《上阳宫词》。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，武则天一直居住在上阳宫。歌曲通过对上阳宫的沧桑变化，抒发对这位女子起伏一生，以及对历史、对盛衰的无奈与感怀。 和风几度把悲茫染醉，岁月携着上阳同归，青灯黄卷隐藏着神都的故事，飞花又将梦幻光影敲碎，烟柳遮住了重重宫闱，一口阻不断相思的流水，当年明月早已随晨星星坠，中国风的元素当中， 怎能少了雕刻？安徽亳州的花戏楼便将中国传统的雕刻技艺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下来，各种浮雕由水磨砖制成，全部手工雕琢，有着200多年的历史，雕工娴熟，布局整齐，堪称亳州一宝。千年未解的恩怨在一座戏台上继续，而彼时那些生活富足的药商也在故乡与异地、梦想与现实、信仰与欲望的冲突当中寻求一种奇妙的平衡。我们来听周璇带来的这首《花戏楼》。 是谁的心头尘封着花转眼几个秋，唱过的离歌舞过的长袖，前世今生浮沉若梦难寻你明 这个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，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，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，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。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尽情赏听。 周杰伦的《青花瓷》以歌声的方式记录着中国非常名贵的瓷器，它的历史既古老又名贵，更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文化源远流长。听完了《青花瓷》，我们再来赏一只唐彩。年轻的歌者刘泽辰用他独特的嗓音把这首歌演绎的是缠绵婉转，淡绿山裙间，笑颜胜粉黛。歌曲的创作实际蕴含了中华的传统文化，又融合了西方流行音乐的元素，很耐听。好了，希望今天的这些充满了东方美感的歌曲你会喜欢。 更希望他们可以明媚你的早前上班时光。感谢收听，我是刘慧，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月影流声，下周见。 画眉点春，我这一枝青梅来，长安西瑶炉火焰焰开，姿态洁白，信手描绘这段爱，淡绿群山间，笑颜生粉黛。丝绸古道，我曾目送你离开，大漠荒烟，月光悄悄白，洛阳牡丹，朵朵天香无人摘，一半流水一半化尘埃。骏马回望，我隔江等你归来，心事太陈旧，斑驳的油彩。你曾是我眼中最绚丽的色彩，谁曾向梦褪色，只留回忆黑白。历史沉淀滚滚，将我们的爱掩埋，千年后再相逢，我竟忘了对白。你曾是我生命最动人的色彩，谁曾借那双手轻易把我们分开。故事辗转结局，留给后来人去猜，千年后牵你手，我再不会松开，松开。太陈旧，斑驳的油彩。你曾是我眼中最绚丽的色彩，谁曾向梦褪色，只留回忆黑白。历史沉淀滚滚，将我爱掩埋，千年后再相逢，我竟忘了对白。你曾是我生命最动人的色彩，谁曾借那双手轻易把我们分开。故事辗转结局，留给后来人去猜，千年后牵你手，我再不会松开，我再不会松开，牵你的手，我才不会松开。 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六点 ，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 往后车相聚，随口而出的言语，可能是语言，这一切是谁在安排？难道只有听从和等待？当奔忙在寒风中换取平凡的生活，可我并不感觉很难耐。当晚风送走夏日，留给我漫漫长夜是什么？请给我刺骨般寒冷。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叫醒你的耳朵，凌晨1点到2点重播，余云主持千千阙歌，唱尽春日好梦酣。 俄罗斯音乐巨匠穆索尔斯基作品集中演绎，4月16至17日，俄罗斯指挥大师瓦莱里·捷基耶夫领衔马林斯基交响乐团